失去的事中失去，会忘记的事中忘记，人生不过一场如此残酷游戏。别把世界遗失自己，谁的人生可以算你。